一物降一物，自然平衡，自然平衡。 嗯， 不是说我们人要造个东西去平衡， 嗯， 那平衡不了。 这是造物主就这么设计的， 哎，他就这么设计的， 嗯，他就这么安排的。 我们不能说比造物主还厉害， 我们人都是他造的。 对，我们人都他造的， 嗯， 我们不能说我们造出一个东西，把造物主没解决的问题我们解决了，不能这么理解。 嗯， 所以呢，这二天， 嗯， 它就是自然相生相克， 嗯， 是吧？你看平衡了。那么三免疫，三免疫呢，这是真正的免疫系统，这是对外的免疫系统， 嗯， 防止敌人进攻的免疫系统， 嗯， 不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 B 细胞 T 细胞淋巴细胞，有了这么大的强大的免疫系统， 嗯， 那我们呢就安全了。 这几乎也是与生俱来的， 对啊， 但是呢被很多人已经忽略了，不知道哈， 就是这些事儿吧，没把它真正的认识，停留在这个一知半解上。 对， 这个一知半解搞不透，就是老是说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， 嗯， 啊，这是免疫系统。那这个免疫系统用邪进来了，得肠炎了，能解决吗？得肝炎了，能解决吗？得这个肺炎了，得肺结核了，是不是？得胃病了，它能解决吗？ 嗯。 得鼻炎了，得眼炎了， 嗯， 口腔发炎了， 嗯， 咽炎了，你 B 细胞、T 细胞、淋巴细胞， 嗯，有时候它也是没有办法哈，啊， 它是内部的免疫系统， 对， 相当于法院、公安局， 嗯， 你赶这个病有益菌，就相当于国防军，相当于那个猫， 嗯， 是不是啊？ 嗯， 哎，这是自然平衡， 它才是主要 的，它是对外的 防御力量， 哎，它是对外的， 对外的， 对外的是主要矛盾。 对， 对内的是次要矛盾。 嗯， 那敌人把你国家灭亡了，您的公安局、法院坐地就废了，是不是？ 是， 所以得有强大的国防军。所以这个免疫系统，这你看都不是我们科学安排的。正气，那中医讲了几千年，说中医伟大，您在几千年就说有正气在，邪不可干。 嗯， 他没说你造点啥药， 嗯， 你做点什么保健品， 是， 邪就不敢来了。那我们今天呢把中医说的话忘了，我们造出来那么多的消灭病菌病毒的药，反而深受其害，病菌病毒都产生抗药性， 嗯， 都变异了，然后把我们的国防军消灭了， 嗯， 我们人的思维是吧，我们人的能力不能胜天，这个宇宙的平衡是我们人力永远不能解决的，这个分解毒素我们人造任何产品它也分解不了，都是有益菌的功能，所以这个有益菌呢，啊，它就是调节我们这个整体机能平衡的， 嗯， 我们六调理，调理什么，调理我们这个整体机能，就是这个阳能调这个阴，这个正能调那个邪，它合成的这些物质能调这个内分泌代谢，这就说调的重要作用了。 嗯， 咱们不能说有益菌就管消化吸收，别的不管。 嗯， 那我们对它的认识那就太肤浅了。 它这个作用特别全面哈，你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，它有什么样的手段啊，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对应哈？ 对呀，啊， 嗯， 你想出一切问题，事先全都安排好了，不是等你出了问题。这个事得研究得怎么解决， 就是， 嗯，你看那自然大自然哈， 嗯， 就说那地球，说地球怎么的， 嗯， 说那轨道哈， 嗯， 这个往土星偏一点，说这个人地球的人都得冻死， 嗯， 你往那火星上偏一点， 嗯， 整个人就得烧死， 就是， 他一点都不能偏， 正正好好的哈， 哎， 嗯， 整个地球按照这个规律啊，一点都不能偏呐，这么运转，这叫平衡。你能说今天这地球出点问题了，这个轨道出点偏了，咱们研究研究怎么解决，咱们通过一个什么科学的办法，那永远都解决不了。我们人类这个小宇宙出了问题，能是我们能研究出就解决了平衡吗？就什么叫顺其自然，不可为。现在有一句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对， 就人家聪明大劲儿吧，他净干糊涂事儿， 是， 啊，是不是？ 就自以为是吧？ 在自以为是， 嗯， 有时候他干了很多糊涂事儿。 对， 那我们呢，就得去发现，